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满宁。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阴有小雨伴有雾，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阴有小到中雨伴有雷电，偏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75%。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国庆假期机票价格明显下降，适合错峰游。2021京津冀铁人三项大赛将在10月16号到17号在河北易县举行。多项 5G 智慧应用上线，服务游客畅游公园。好的，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去哪儿网平台数据显示，10月2号到5号热门旅游目的地的机票价格比10月1号有较大幅度的下降，错峰游可以降低旅行成本。另外，国庆假期京郊游等短途周边游火爆，房车、露营等新玩法受欢迎，部分京郊民宿已经销售一空。受降水降温天气影响，有关温泉景区的旅游产品销售旺盛。根据北京小客车指标的配置新政，今年下半年小客车指标申请和名下多车向亲属转移登记办理将在10月8号结束。据介绍，申请人可以在每年的1月1号到3月8号、8月1号到10月8号这两个申报期间内填报小客车配置指标申请。再来关注首都文明办、市城管委、北京节能环保中心昨天发出倡议书，倡议全市机关、企事业单位及广大市民践行绿色低碳生活方式和用电习惯。同时，北京市暂停灯光秀，减压夜间景观的照明时间。倡议书建议全市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单位充分利用自然光照明，尽可能地降低照明强度，减少照明时间，同时加强办公设备节电管理，及时关闭办公设备、办公区域电源。机关办公场所倡导使用步行梯，减少使用电梯。大型公共建筑应当严格执行公共建筑空调温度控制标准，降低空调电耗，提高空调的能效水平。 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与您一起感受时代脉搏。 再来关注2021京津冀铁人三项大赛将于10月16号到17号在河北易县举行。比赛设有男女铁人三项和旗袍两项。铁人三项包括游泳 1.5 公里、自行车40公里、跑步10公里，总关门时间是4小时。旗袍两项包括骑行40公里、跑步5公里，由参赛选手不间断连续完成。再来看北京动物园、天坛、陶然亭、玉渊潭等市属公园在国庆期间上线一批 5G 智慧应用。今年国庆假期，市属公园推出虚拟游园、无人清扫车、无人零售车、智慧导览等服务，提升了游客的游园体验。来关注热线方面的消息，新闻热线在今年8月底曾经报道过，东城区天坛东里楼下紧邻玉亭桥北段的蒲黄榆路有游商和地摊聚集，早晚的游商市场上噪音和糟糕的卫生扰民。报道播出之后，居民反馈仅两周时间，这里的秩序便得到了明显的好转。详细的情况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任晨光发回的报道。 此前居民反映，早晚在游商市场上嘈杂的声音和糟糕的卫生影响了周边居民的正常生活。 在天坛东路还往南玉亭桥下那有一个玉亭公园，东北门那个位置，就是卖什么都有。周一到周五是卖那个水果蔬菜垃圾特别多，晚上9-10点钟，六日就卖乱七八糟的都有了。地摊嘛，垃圾是一个问题，早上起来4点钟就有噪音，跟早市一样。 由于这个地方属于多个街道的交界地，东城区天坛街道办和体育馆路街道办城管执法队的工作人员当时都表示，会互相配合就居民投诉的卫生秩序和防疫管控问题做进一步的重点查看。